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28集。 好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阿峰，这三个月你就住这儿，当你自己家就行。 他给齐峰使眼色，意思是你看，你弟肯定同意吧。齐峰嗯一声，看云剑微一眼。 啊，谢谢。哎呦，客气什么，来多吃点来。 吃完晚餐后，齐峰主动起身收拾碗筷，云剑微先一步跑上了楼。云洪洲陪他一起在厨房洗碗，还安慰他。 微微啊，就是这小性子，你是他哥，他在你面前还跟小孩似的，攒着劲儿想让你哄他呢。你不管他，让他自己玩去，别让他耽误你学习。 嗯。齐峰点头嗯一声。洗完碗后，云洪洲把客房收拾出来。家里每周都有阿姨来打扫，还算干净，给床铺上新枕套新被套就能住。云洪洲走后，齐峰一个人在房里打开行李箱收拾东西。他背了个书包过来，书包里都是书和文具，行李箱里也一大半都是书，日用品和衣物就挤在角落里，少得可怜。他正往书桌上垒书，房门被轻轻敲响，齐峰过去打开门，云剑微站在门口，穿着那身宽松的白 T 恤，纯棉长裤，彩双凉拖，波点袜子。云剑微背着手站直，问他： 你们集训都是什么时候啊？ 周一到周五从早到晚，周日下午和晚上也有课。 怎么这么多课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那你这周六有空吗？ 齐峰和他说话的时候还有点紧张，点头。 有。 那周六陪我去买衣服。 齐峰愣了下，云剑微又问一遍： 去不去啊？ 去。 齐峰马上回答。云剑微这才扬眉露出笑容，他一笑眼睛就特别亮，眉眼弯弯的，生动活泼。 行，到时候别忘了。 然后转过身，晃晃悠悠回自己房间。他的房间在二楼走廊最里面，齐峰的在对面靠外面一间。云剑微回到自己房间，关上门，甩掉拖鞋，一个鱼跃扑进床，打个滚，卷起被子把自己裹住。静了一会儿后，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，自言自语嘟囔： 有什么好兴奋的？ 然后从床上爬起来，到书桌前打开台灯，坐下来哼着歌写作业。周五下午放学，云剑微收拾书包要走，被胡文泽喊住： 别忘了明天陪我去试广啊。 我明天有约了，找别人吧。 不是我先约你的吗？你等等，你站住。 云剑微背起书包往外跑，胡文泽在后面追。 跑那么快干嘛？和谁约了？云剑微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许早恋。 云剑微跑得飞快，远远扔下一句： 和我哥。 胡文泽扒在走廊栏杆上看着他跑走，疑惑他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个哥了。云剑微回到家，把自己关进衣帽间，开始在试衣镜前试衣服。初中的云剑微，衣服和鞋子已经占据家里衣帽间四分之三的空间，剩下可怜的四分之一是他爸的。这不能完全怪云剑微爱打扮，他爸喜欢给他买衣服鞋子，大爸爸大妈妈喜欢给他买衣服鞋子， 爷爷奶奶也喜欢给他买衣服和鞋子，还有一干亲戚，爸爸的同事和朋友，爷爷奶奶的同事和朋友都喜欢给他买衣服鞋子。云简薇挑得很，一般的外装还入不了他的眼。他试了好几套衣服，搭配换来换去，换得一头短发乱成草窝，终于挑了一件蓝白相间的条纹衫，里搭一件白衬衣，衣角特地扯出来，深咖色休闲短裤，两截白生生的腿，帆布鞋。他还找出自己去年和爷爷奶奶旅游时背的黄色休闲斜挎包搭在身上。云建威在镜子前照了照，对自己的穿搭非常满意，当晚又铺在桌上写写画画，计划明天一天的行程安排，作业全扔在一边半点没动。第二天早上九点，云建威被闹钟闹醒，他一咕噜从床上翻起来，穿着睡衣就去敲他哥的房门。 哥哥起床了，哥哥。 门很快打开，齐峰穿着整齐站在他面前。 厨房里留了早饭，云叔叔去公司了，你先吃早饭。 哦，你呢？ 我吃过了。 齐峰早上六点就起床洗漱，背一个小时英语单词，再背一个小时文言文，最后开始刷卷子做题。他做得很快，知道今天的时间要留给云建威，所以想尽量把学习任务压在早上和晚上完成。云建威吃完早饭洗漱整理一番，又花了快一个小时。他是出了名的磨蹭精，15分钟的事能拖成一个小时，换衣服，照会儿镜子，在两双肉眼看不出区别的袜子中选来选去，中途还要去厨房拆板酸奶喝，拨点水果吃，再去趟卫生间整理一下背包，最后终于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齐峰已经做完了两套卷子。周六阳光明媚，温度适宜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云建威带着齐峰抵达市广，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环境好，档次高，是云建威平时常逛的商场之一。云建威熟门熟路地领着齐峰上二楼，直奔一家潮牌男装店。进门后逛了一圈，从衣架上拿下一件黑色卫衣，问齐峰： 这件好不好看？ 好看。 你都没仔细看。 是挺好看，但是你穿的话好像大了。 这个没事儿，最近都流行宽松款，大码穿起来才酷呢。 他把衣服拿给服务员，服务员接过衣服，笑眯眯问： 两位是哪位要买衣服？ 我买。 服务员看一眼齐峰： 这位小帅哥不打算买衣服吗？ 齐峰刚想说他不买，云建威就抢先开口： 也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穿的，反正来都来了。 那可太多适合的了，这位小帅哥啊，个子高，身材好，长得还这么帅，哪有不合适你的衣服啊。来来，你看这件卫衣，上周才回来的新款，今年特别流行的日韩休闲风，穿在你身上肯定好看。 云建威给他使眼色： 哦，那先给我哥试试。 齐峰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服务员就拉着他往试衣间的方向走。 没关系，就试试衣服好不好看，也不一定要买下来。 说话间，服务员又给齐峰拿了条裤子和外套。齐峰没法，拿着衣服进了试衣间。过一会儿，试衣间帘子拉开，齐峰换好衣服走出来，服务员马上招呼云建威： 小帅哥，你看你哥哥穿这套真的很帅。 云建威早在一旁盯着，他抱着胳膊一脸正经地站在两人面前，点头： 这套拿着，外套呢？ 服务员转头去拿外套，热情给齐峰穿上。齐峰浑身僵硬，任人摆布，对云建威说： 我不买衣服，你买就行了。